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寻常案件不寻常，捕头遇阻很内伤，徒弟有心来帮助，是柳暗花明不迷茫。各位看官，咱们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起来啊，邢捕头也是咱们的老熟人了，这些年来跟着他啊，咱们也听了不少的奇闻异事，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怪异的案件。但是最近呢，咱们这位老熟人可是有些不顺心，原因不外其他呀，主要是被一桩不寻常的案子给难住了。 哎呀，我说啊，小六啊，小六啊，小六，你在哪儿呢？小六，赶紧出来，出事了，小六。 怎么了，邢捕头？ 你说这事可怎么办呀？这是 怎么了？ 哎，给我捶捶背呀、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这事儿 今天说出 你轻点啊，你再把我这老肺给我捶出来。 哎，行， 你跟这挠痒痒呢，你倒稍微使点劲儿啊。你 什么也不行， 轻点啊，倒是、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我说小六啊，你说说怎么在我的治下就发生了这个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您告诉，你不说我也不知道啊。 你可不知道，最近临安城里头接二连三颠三倒四的，四体不勤的，五脊六兽的，七窍生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荷包盗窃案。 荷包盗窃 就是钱包丢了 哦。 哎呀，而且这些个失主啊，也不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这荷包的款式也不分花的素的大的小的，只要让那个小偷给盯上了，我告诉你，通通的丢掉。 不是，这个偷荷包的也不算少见的，原来也有啊，您着什么急呀、 可是这个事是不少见呀，可是这回这个事，这关键他不要钱呀。他是光把这包拿走了，把钱都给人留下了呀。 不是，那还拿走了呗，钱不都给还回来了？ 钱还回来了，把荷包偷走了也不行啊，像西湖岸边的刘小姐， 他那个荷包是驴牌的。 哎呀， 值老鼻子钱了，那也是偷啊。再说了，告诉你，这个小偷行事诡异，飘忽不定，基本上没有固定线路，没有固定时间，没有固定的作案对象，我上哪儿逮他去呀？小六，你给我捶捶背呀！ 不是我捶背，这荷包也捶不出来呀。 那也且比让我天天这难受强，你得给我按摩按摩。 好嘞，好嘞，好嘞。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 头回听说有这只要荷包不要钱的呀。 怎么说新鲜事都让我赶上了呢？ 就我老听一成语叫什么"买椟还珠"，你们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哈？ 那可不嘛， 对不对？买椟还珠。 你小子读个书没有？ 怎么了？ 你小子读过书没有？ 不是我确实不太明白呀。 买椟还珠 啊， 好像是这意思哈。 但我没说错呀，对不对？哎，对对对了，我想起事儿来，我记得这个隔壁那王大爷，他便宜买了一个品相特别好的荷包。 等会儿，怎么买的？ 就便宜买的， 便宜买的， 对，买了一品相特别好的荷包，会不会跟这事儿这有关系啊？ 王大爷，一个80岁的老头买一个荷包，走，找王大爷去。 哟，当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他又一村呢。看起来这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案子，算是有一丝的曙光了。 他李大妈呀， 哎， 你看这荷包好看不好看呐？ 啊， 这荷包行吧？哎、你看上面绣这光屁股娃娃多好啊！这个 光屁股娃娃， 这叫多子多福。这个， 嗯，这是艺术啊！艺术在你嘴里说着就成光屁股娃娃了。 哎，这不错。 这 个、啊、 哎， 你猜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呢？ 你猜猜。 嗯。十，不可能，一两银的。 一两银子？ 嗯， 这么好的荷包就一两？ 哎，那就二两。 嘿，你都猜错了。 三两？ 你猜错了。 不可能，十两那也忒贵了。 嗯，你都猜的不对。 啊，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多少钱呢？ 二钱银子。 啊！ 哎呦，李大妈，你可别死了！ 哎，你还死了呢？我咳嗽一声，你就咒我死。 便宜不便宜？ 哎、便宜便宜，这东西 便宜不便宜？ 啥叫物美价廉？你这荷包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哎，你跟哪儿买的？我也得去买，这个必须得去买。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地儿买的那太有意思了。这个小六，小六，小六， 哎，这怎么了，捕头？我怎么也这味儿了？怎么了，捕头？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啊！ 这个王大爷和李大妈正在讨论买荷包的事儿呢。 是啊， 哼，你听这个大爷还挺得意，哼，哎， 买的便宜谁不高兴？ 哎， 我买便宜。 哎，你先跟我说，你这东西哎到底是跟哪儿买的呀？ 这东西啊， 大爷 还不是谁都买得着。 哎呦， 你 这荷包至于的吗？ 哎，你们运气不好啊！ 你才运气不好呢。 这荷包啊，可不是在固定的地方买的， 不在固定的，您这样挑着买的呀？ 哎，哪能挑着买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碰见这卖荷包的了。哎，就得看你们呀有没有我这么一份良好的运气了。 我说小六， 捕头， 听见了吗？ 嗯， 这就是流窜销赃。 那就是为了怕被发现呀。 这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被偷的赃物。 可不吗？ 知道吗？ 嗯。 哎，那捕头怎么说话呢？怎么是被偷的赃物呢？这个 不是，我确实是最近您不知道啊，发现了一起连环的荷包盗窃杀人案，不是没有杀人，光有盗窃案。 不是， 您这荷包可能就是赃物。 我正正经经买的，它怎么能是赃物呢？它怎么能是赃物呢？您看看这能是脏吗？这不脏啊！ 哎呦，老王啊，哎呦，我早就看这荷包长得不对劲了。我老先就跟你说过呀，这么便宜东西，那肯定有事儿啊！我告诉你，老王，你别害怕，你呀摊上大 大事喽。 那我能不害怕吗？这个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大大爷，没事没事没事，您这呀算这个 王大爷，你这不算知法犯法。 对了， 再说了，我们还想求您给帮个忙呢。 哎呦，不成啊，不快啊，让我给帮忙啊。帮什么忙啊？这个 我想知道您这买荷包是什么时候在哪儿买的。 哎呦，我跟你说呀，这不那天买这荷包的时候，哎，差不多就是现在这点儿。 是吗？ 现在这点儿就这条街上买的，有一人卖的。 好嘞 啊， 谢谢您谢谢您，您放心您放心啊，跟您没什么关系。 不是，他这我这犯法没有啊？这个 法是没犯，但您这荷包我们得拿回来。 那个 等追回来赃款再把这钱给您。 哎，这还行，这别的就两千银子也不是。 您放心没事啊， 不 踏实的。 捕头不快，捕头不快。 怎么了？ 看着前面那个，前面那个 就是那个， 那就是卖荷包的人。 不是 大爷，真是那个人吗？可不真是那个人吗？真是那个人？确定是那个人？确定是那个人呐？给上去。哎，我说捕头捕快，这事儿跟我真没关系是吧？跟你没关系，走 走。 嗨，虽然呢，咱们把这大爷吓够呛，但好在案子进展看起来还算是挺顺利。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喽。 走，跟着啊，小六，听着听着， 不是，咱不能光跟着呀。 咱们这样，你假装上前买荷包去，怎么样？ 好主意。 嗯， 这样我就说我是这王大爷介绍，不就完了吗？ 行， 对不对？ 嗯。 哎，您好。 哎呀，啊， 您好您好。 哎，我您找我什么事儿？不认识您啊。 不是，我买荷包。 买什么？ 荷包。 不是， 我 又不是做买卖的。 不是，这王大爷介绍的。 王大爷， 王大爷跟我说的。 哪王大爷呀？ 这界饼那王大爷说您这便宜，跟我说我专门。 界饼王，界饼有六个姓王的呢。 不是，那胖点的那王大爷 有四个胖子。 不是，这个谢顶那王大爷。 哦，你说谢顶的、哎、有仨呢。 不是。戴眼镜那王大爷、 哦、戴眼镜 对了， 俩都戴眼镜， 没完了是怎么着？ 就是那王大爷， 就那王大爷， 王大爷，你找王大爷把你介绍过来的？ 对嘛，您把这给我看 看， 看 见王大爷那东西吗？ 没问，讨着呢。 你也想要？ 对，想要吗？ 咱也没人地方，哎，过来，走，看， 嚯，这么多都是，还有没有？ 你看，还有这边， 哎，还有吗？ 还有。这边， 哎呵， 还有这边， 您都拿着，停， 没了， 都在这儿了， 都在这儿了， 齐了 哈， 哎， 要哪个？站住！告诉你，我早就盯你半天了，你个小偷！哎，谁呀、啊？这是谁呀？ 这是我们捕头。 对，我就是临安城的捕头，我姓熊，我叫熊捕头。我问问你，大晚上的带着那么多荷包满街走。你是卖荷包的还是偷东西的？ 说， 我这，您逮我干嘛呀？我就是喜欢走街串巷，低价售卖，造福广大街坊啊！ 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就是卖偷荷包的。 嘿，我说，啊，小偷，我告诉你，别给我来这套。我要问问你。那几个中型的荷包上面都是什么花色呀？里边是什么构造啊？啊？ 说， 我告诉你，就这些荷包呢，都是我自个儿亲手做的，走街串巷，这都是方便邻里大众的，知道吗？哼，那我问问你，这几个荷包上面是什么花色呀？里边都是什么构造？你能说得清楚吗？我就管缝缝，你这我不知道啊，这我哪知道啊，这。 哎呦喂，这天杀的小偷，老娘的东西你都敢偷啊，哪里？哎呦，这我说你们这三个不学好，你们这是团 伙作案啊！ 成咱们三个了，这事儿。 就算你们是三个人，我也不怕你们啊！这年纪轻轻的，一个个看的长得人模狗样的啊，怎么不干好事儿，非得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啊？这回你们偷别人头上我不管，偷老娘头上算你们遭了殃了啊！你们仨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是谁吗？你们听说过临安城衙门的刑捕头吗？那可是我老不对，是我的这个熟人，他光屁股的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的，啊！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居然敢偷到我头上， 不是， 撒撒的偷。 小亮，你听着没？ 太不像话了， 抓敌的让人给当成敌了。哎、 王博。 谁你还 不是 你谁呀？你叫我名字，你胆够肥的。 小六，您别着急。 小五，你也是一小偷啊！ 您等，您看看这是谁？弄错了，错了， 错了！ 我说王婆了，你先不看看我是谁？ 这是邢捕头啊！ 哎呀，邢捕头，你现在干小偷了？ 谁干小偷了？这个谁干？ 你还带着小六一起偷啊？ 你偷啊？谁偷了？ 我也觉得，那不是你们俩的事儿、啊、哈。但总之呢，这荷包肯定是偷的，那就是他小偷，对不对呀、啊？ 对，他是小偷。 好，你这个小偷啊！ 哎， 要不是你，哎呦，我打死你！要不是你，我能把邢捕头认错吗？啊？ 哎、 我能把邢捕头误认为是小偷吗？你简直是害了我一世的清誉！你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 哎？ 你怎么不去死？我 天哪！老太太， 打死你！你、 哎、 我告诉你， 老太太那么狠， 你赶紧去死！你 不是、啊、别打我了，别打我了，我也是受害者呀、啊， 哭上了呀！ 等会儿，你怎么是受害者呀？你小偷在这受害者。 老几位，我跟你们说呀，我可不是要当小偷的呀！本来我压根儿我就不差钱儿啊，我就是头两年呀，让人把荷包给偷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才来偷别人的荷包的呀。 哟，这小偷看上去还有点面熟 啊！ 等等，把你那发帘撩开，让我瞅瞅。 门、 哎、儿，哎呀，这属牛的哈。哟、哎，这不是西城的钱掌柜吗？哎，去年我路过你们家门口，跟你还打过一声招呼呢，你记得我吗？你看貌美如花的王婆就是我。你记得我， 我能不知道？我刚才我看着我都认识您了。 那认识我，你哭个什么劲呢？ 可不是他那，我没想偷啊，这关键就我这不是为了报复这小偷我才偷。 报复小偷，那你也是偷啊？ 没错，王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报复人的方式也挺多的，你干嘛就非得偷呢？你可以找他理论呀、啊，你可以去帮助我们抓小偷啊，啊？你现在偷就是偷，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得依法办事，依法追究，知道吗？带走，走。 哎，等等啊！哎，这个邢捕头啊，这回抓贼这功劳得有我一份吧？有没有奖金呢？没有奖金，开个会表扬一下我也成啊，或者要不给我挂个匾？ 哎，本来应该是被人同情的受害者，没想到最后却生生的把自己折腾成了一个众人唾弃的盗窃犯呢。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自己没有摆正好心态，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所以说呢，甭管遇到什么事都得心胸开阔一点，可能是最后受益的正是我们自己个儿，那也说不定啊。这正是心态失衡又扭曲，迁怒他人不可取，大祸临头才醒悟，是悔不当初太多余。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我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低低我，这快要发扬颠簸。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不是想到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这样了。